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请到的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呢，我们就心力衰竭这个话题呢，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比如说它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那最后呢，我们要说说怎么来进行预防啊。 对。 那说到表现呢，可能有这个一般的表现，还有特殊人群的特殊表现啊。 对。我们首先就说一说，一般的这个听众朋友啊，有了心力衰竭以后呢，听众朋友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哈？那么听众朋友了解到这些医学知识以后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看一看自己是不是有这些症状呢，是不是有心力衰竭这种可能哈。那么心力衰竭的这个症状呢，它就包括一个是呼吸困难，一个是全身乏力。就是听众朋友呢会感觉到，哎呀，我这个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家务的这个劳动啊根本就不行。做个饭洗个衣服啊就感觉到太累了，做不动了啊，洗不动了这种情况。再有一个呢就是水肿。那么呼吸困难、外周水肿和乏力是心力衰竭的一个特征性的一个症状。就是说这是心力衰竭独特的一个症状，有了这些症状呢，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有心力衰竭了。 那您说这个三个症状是完全在一起吗？比如说呼吸衰竭啊，呼吸困难，然后呢造成乏力哈，然后造成一种水肿，这个三个症状都在一起吗？ 这三个症状一般它是同时出现。那么可能就是有轻有重哈。但是一般是这几个症状呢，听众朋友就是都会有。这种情形。那么这个呼吸困难呢是许多患者因为这个症状来就医的。很多听众朋友呢就说，我怎么最近这个感觉喘不上来气儿了啊，就觉得 就呼吸不顺畅。 对，尤其是爬坡上楼的时候，觉得这个气儿不够用，就是因为这个就诊才被发现是心力衰竭了。而且这个刚开始表现的时候就是走得快了，爬坡了上楼了觉得胸闷。觉得这个地方气不够用，然后就是这个行走的这个距离越来越短。比如说原来我是走长路的时候，我觉得气儿不够用，胸闷。那可能现在呢，稍微走一点点路，就觉得胸闷气短。甚至到这个最后的时候吧，这个听众朋友呢，就是在家里休息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呼吸困难。然后到后面呢，就是晚上的时候不能平卧，晚上的时候常常会被憋醒了，他得半卧位。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时候其实心力衰竭呢是已经到一个严重的一个程度了啊，尤其是晚上不能平卧，他得起来，比如说觉得平躺着就会心宣区憋的闷的非常的不舒服，然后他会坐起来一会儿，甚至是下地走几步他才会觉得舒服。这个呢都是左心衰的一个临床表现。你看我们在医院里面的时候，就是这个心衰的病人住院嘛啊，我们查房的时候就会问这个病人说，昨天晚上睡觉睡平了吗？能平卧了吗？如果这个患者回答说，昨天晚上能睡平了，说这一夜睡得还很舒服，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心里就很欣慰，证明他这个症状有所缓解了。如果听众说，昨天晚上一直都没睡好，一直坐着还喘，这个时候实际就是症状重了。 哎，所以这个心衰的病人啊，夜间能不能平卧，也是我们医生判断他轻重的一个指标。再有一个呢，就是乏力。这个乏力呢，就是赵老师像您刚才问我的哈，是不是这些症状都有？乏力呢，是每个心力衰竭的这个病人几乎都有的一个症状。所以您比如说，您是一个长期的高血压的病人，长期的糖尿病的病人，长期的脂肪肝，就是高脂血症的这种病人啊，一旦有了全身乏力的这个症状，尤其是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有了乏力的这个症状，有了走路的时候憋喘的这个症状，感觉像两个腿像灌了铅一样迈不开步，那么这样的症状，听众朋友呢一定不要认为是我年龄大了，这个症状呢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出现了心力衰竭。我们有一个6分钟的这个步行试验啊，就是测试患者在6分钟内行走的最长的这个距离，来判断我们这个人的心脏的功能。那么心功能正常的人呢，可以步行450米以上，假如6分钟内步行的距离不到这个300米，就说明这个人的体力明显下降了。就说6分钟，我们走6分钟的路，看您能走多长。正常人能走450米，如果您还走不到300米，您就觉得迈不开步啊，这个腿跟灌了铅一样。这个时候证明体力明显下降，心功能下降了。还有一个症状呢，就是水肿。这个呢也是心力衰竭常见的一个症状。那么刚开始呢，就是在我们袜子口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有腿，这个就是被袜子就勒的一个 印儿， 勒的这个印儿。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轻轻压这个小腿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凹陷。而且这个压下去的这个窝不能马上的恢复，这个时候我们医学上呢就称为是一个凹陷性的一个水肿了。那么能走动的这个听众朋友呢，最常出现的呢就是午后啊，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双下肢踝部的一个浮肿。那么休息一晚上以后呢，一般的听众朋友是可以消失可以好的。那么卧床不起的患者最常见的呢，就是这个腰底部啊，还有这个后背这个地方会有水肿。其实也就是这个水往低处流的这个这么一个原理啊。站立的人呢是下肢肿，卧位的人呢是腰底部这个地方肿。其实呢这就是水肿的一个表现。如果严重的时候，到晚期的时候啊，还会有全身的一个水肿。 所以刚才您提到就是呼吸困难、乏力和水肿。如果急于一身的话，你要小心了。 对。 那刚才我为什么特意强调，就是说是不是三个症状都在一起。因为呢比如说单纯性的呼吸困难，有可能你肺功能、呼吸功能有问题，可能也有这样的症状。那比如说你水肿了，可能肾有问题，也有可能啊，一摁着腿就一个坑哈。但如果刚才说的既呼吸困难又乏力又水肿等等的都在一起，那很有可能就是有心衰的这样的这个可能了。 对。而且这个啊还跟基础病有关系。比如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对吧？有高血脂症，这种有代谢综合征的这种听众朋友，或者是您有冠心病，或者是您有这个颈动脉的斑块啊等等这些听众朋友，那么这个时候您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乏力，记住乏力是一个很明显的很普遍的症状，这个时候要考虑是不是心衰了。还有一个就是呼吸困难，喘不上来气儿，同时又伴有下肢水肿，这个时候就已经高度的怀疑是心衰的这个症状了。那么另外呢还有像这个夜尿多，对吧？这个症状晚上不断的起夜，那么夜尿多也是心衰泌尿系统的一个表现。那么到晚期的时候呢就是少尿了，这种情况啊。那么还有啊，心力衰竭的这个症状呢，其他的一些表现就是肝脏的肿大。另外还有心力衰竭的听众朋友会有这种厌食、呕吐、消化系统的这个症状。那当然到晚期呢还会有一些精神方面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意识模糊啊、记忆力减退呀，还有神经方面的症状，比如说焦虑呀、抑郁、头疼、噩梦、失眠等等，其实这都是心衰的 一些症状。 看来心衰的症状呢，它会辐射呢很多的这个脏器官啊，都会有不良的反应出现了。所以大家呢一定不要掉以轻心哈。如果呢您有呼吸困难、乏力、水肿等等的一些症状的话呢，一定要积极的到医院去治疗啊。好了，那如果呢您有相关的问题要咨询的话，比如说怀疑自己有心衰的情况，或者说已经确诊有心衰，想怎么来进行改善，都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两部咨询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节目主讲医师张正。祖国医学把心脏称为君主之官，心脏的生理功能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主宰着血液、血管及其正常的运行，发挥着濡养全身的作用；二是主宰着人的神智、神明，也就是我们现代人说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虽然也分属于五脏，但主要归属于心主神明的生理功能。心主神明的生理功能正常，我们每个人就会精神振奋、神志清晰、思维敏捷，对外界信息的反应灵敏和正常。如果我们的心脏发生了器质性的病变，同时我们心主神明的生理功能也会功能异常，即可出现精神意识思维的异常，进而导致失眠、多梦、神志不宁，甚至狂妄，或者可出现反应迟钝、健忘、精神萎靡，甚至出现昏迷、不省人事等临床表现。作为中老年人，养生首先要养心。我们老去的不仅仅是年龄，我们血管里的斑块、心功能减退，都是血管组织、心肌组织发生了组织纤维化而导致的心脏老化。使用茶叶里提取的茶色素，同时使用中药提取物抗心肌组织、血管组织的纤维化，是我们中老年人疏通血管、提高心功能的有效手段。 那刚才呢我们提到是一般人啊，作为心衰的病人他的一些症状，比如刚才您提到了呼吸困难啊、乏力啊、水肿啊，而且这三个症状集于一身的话要特别小心啊。 对， 那么对于特殊人群，比如说他本身是一个糖尿病患者，那他如果发生心衰的话，他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表现？ 糖尿病人啊是这样，如果糖尿病病人哈，您有这个心率增快，其实这个时候呢是糖尿病病人心衰的一个比较典型的症状。如果糖尿病的病人在静息的状态下，就是您坐着躺着这一天不动，那么这种情况下您的这个心率依然在90次以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考虑心功能的下降了，有心衰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糖尿病病人他的这个心脏的损害呢，他是会损害到心肌，会损害到心脏的神经。大家都知道这个心跳呢是由心脏的这个神经支配的。如果是糖尿病病人损害到您心脏的这个神经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心率呢就会失常。心率呢刚开始呢是会快，后来呢就会出现一个心率固定的一个情况。什么叫心率固定呢？就是说您看我们一般人活动的时候哈，周老师，听众朋友可能都有一个就是普遍的这个常识吧，就是我运动的时候我心率会加快。那么糖尿病病人在后期的时候，他运动的时候心率也不增加。就是说他静息的时候按理说心率应该是慢的，应该是60-70次这个情况，甚至是80次，但是他在不运动的时候，静息状态下，他也是90次、100次。然后呢，他运动的时候，这个心率也不往上走。我们正常人，就是您稍微活动一下以后啊，您这个心率起码也要增加10次左右。当然，随着我们运动的这个 力量的加大啊，心率还会上升的更多。那么糖尿病病人到后期的时候呢，他这个心脏神经的损害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心率是不增加的。 嗯， 哎，这是糖尿病病人的一个特点。所以糖尿病的病人一旦发现这个静息状态下的心率加快，而且运动以后心率也不上升，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心脏的问题了。 嗯， 还有一个呢，糖尿病病人体位性的低血压，就是，坐下站起来咕咚一下就倒了，或者是晚上的时候您起夜上洗手间咕咚一下就倒在洗手间里了，这个时候呢就是体位性的低血压引起的脑供血不足，那么这个情况下呢也是跟这个心脏功能不全有关系。 嗯， 因为糖尿病病人到后期他有一个心脏心肌的损害，就是他心脏的这个血的搏出量减少嘛，心衰嘛，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从卧位变成坐位或者立位的时候，这个心肌的搏出量不增加，哎，那么这个时候就它就是它增加不上去啊，心衰，所以这个时候脑供血不足，哎，这个时候呢再加上它的这个血压调节也不是那么的反应灵敏，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人会发生晕厥。 嗯， 那么这个晕厥跟您的这个心衰是有关系的。 嗯， 哎，所以这个时候糖尿病病人两个典型的症状，一个就是静息状态下心率的加快，还有一个就是体位性的低血压，体位改变的时候晕厥，这个都是糖尿病病人心衰的一个表现。 嗯，当然前边一个是大家能够觉察到哈，第二个的话呢，比如说他体位性的这种供血不足啊，造成低血压，然后咕咚的倒下，可能有些人会误解为是低血糖。 对， 嗯， 哎，所以这个糖尿病病人呢，要监测自己的血糖，哎，是不是低血糖？这个我们在节目里也谈到了这个黎明现象、舒穆杰现象啊，如何区分？这个就是要监测晚上两点到三点这个期间的血糖，要这个晕厥要跟低血糖性的晕厥要区分开来，哎，这种情形。 而且听您这么讲呢，我就觉得作为糖尿病人啊，别觉得说，哎呀，我有糖尿病，然后呢，血糖控制还行，就掉以轻心了。实际上呢，时间长了以后，如果血糖控制不好呢，它会有并发症的产生。那也就是说，您身体很多病症、很多器官的一些问题都有可能发生。 对，而且我们说，对，而且我们说，糖尿病是冠心病的等位症。什么意思？就是说，您得了糖尿病，就等于您得了冠心病。 嗯， 哎，那么心衰呢，又是冠心病造成的。冠心病是第一危险因素，所以糖尿病的病人心衰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嗯。所以呢，作为糖尿病人呢，我知道现在咱们有一个健康的管理哈， 对， 比如说怎么吃，吃什么哈，另外呢还有一些小的技巧，这些呢其实你也可以做一些介绍。 对，糖尿病病人比如说吃低升糖指数的这个食品啊，这个非常重要。我们有低升糖指数的这个表格，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索取，对吧？您在饮食结构上改变，这是控制血糖的第一要素，对吧？另外就是运动。那么糖尿病病人如何运动也是一人一方，一个人一个方案。比如说糖尿病病人到晚期已经出现心衰了，两个腿已经是灌铅的感觉了，路都走不动了，您还要求他每天10000步， 也不太可能， 绝对不可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做一些床上八段锦啊，对不对？甩手的运动啊，都是可以帮助糖尿病病人改善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一再就说啊，反对碎片化的医学管理，就是说不能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所以这个时候糖尿病也要系统的管理，包括我们说的用这个高纤维的燕麦冲调粉，吃这个低升糖指数的食品，对吧？然后运动，还有合理用药。监测血糖，健康教育，对吧？五驾马车是并驾齐驱的。 好的。那如果您是一位糖尿病患者哈，如果血糖呢总是控制不是特别好，而且怀疑呢它会影响其他器官的健康的话，您可以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哈，做进一步的咨询，因为我们有一些这个降糖指数的指导，甚至有一些小的一些办法哈，来指导您。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步是8886-4427，8886-4427。那说到这个心力衰竭，我们怎么能够做到很好的预防呢？ 那么这个对于心力衰竭的预防啊，我们提倡这个4+4的方案。第一个四呢，就是四个理想的健康行为。哎，第一呢，就是不吸烟或戒烟一年。第二呢，就是坚持有氧代谢的运动。第三呢，是健康的饮食。第四呢，就是理想的体重。这个理想的体重呢，就是指这个 BMI 体重指数小于24。然后另外一个四呢，就是四个理想的健康因素。第一是不吸烟或戒烟超过一年。第二呢，是不需要降压，血压呢小于120/80。第三呢，是不需要降胆固醇，本身胆固醇的指标就小于每升5.2毫摩尔。第四呢，是不需要降血糖，这个血糖空腹的值呢是在每升6毫摩尔以下。那么收音机前的可能绝大部分听众朋友是达不到这四个理想的健康行为和四个理想的健康因素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那么就是要积极的降压降脂降糖。我们说了，这个心衰和这个冠心病之间关系是最为密切的。那么冠心病呢，又和高血脂症关系是最为密切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呢要有效的控制血脂。那这个时候呢，就又要提到茶色素了。因为茶色素里面的茶红素哈，它呢有这个改善微循环的这个作用。茶黄素呢，它有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甘油三酯、降总胆固醇的这个作用啊，同时又有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这个作用。同时呢，茶褐素还可以保护我们所有的动脉血管内膜，保护这个冠脉血管内膜，不让斑块形成。那么同时呢，心衰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病理改变，就是心肌的纤维化。为什么心衰的病人心脏会扩大？就是心肌纤维化。所以这个时候抗纤维化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听众朋友，就是通过抗纤维化是让心衰这个症状得以改善的。我们临床上治疗心衰的手段呢，就是扩血管、利尿、强心、用洋地黄这一类的物质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加上抗心肌纤维化，再加上控制血脂、控制血糖，其实这才是一个一整套的对于这个心衰病人的一个健康管理方案，就不是碎片化的医学了。 所以呢，刚才提到健康管理方案哈，如果呢大家细心听的话呢，刚才提到无论是要降血糖，还是降血脂哈，还是说这个 抗纤维化 等等，这些都是你整个管理方案当中必不可少的每 一个 环节啊。所以如果大家对此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啊，都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那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是8886-4427 8886-4427。以下是广告时间。为了答谢新老客户一年来的信任与支持，那同时呢也是喜迎2018年新年的到来，那么次富牌化为鲜胶囊、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啊，在元月份特别开展了优惠买赠礼包的活动。那活动期间呢，优惠礼包有限，先到先得。欲了解礼包的优惠详情，请您在早晨8:30之后尽快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么这个我们今天谈到的心衰哈，周老师，其实呢和这个高血压和冠心病之间关系是最为密切的啊。那么收音机前有高血压合并冠心病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给听众朋友推荐最适合您的这个食疗方啊，一个呢就是山楂汁儿，另外一个呢是清蒸枸杞虾。具体的做法呢，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进行咨询。 好的，那目前呢我们也是集结了节目当中的一些主要节目内容的精华，再加上呢也摘要和整理了众多养生书籍的相关文献，为大家集结成了一个冬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那如果大家呢想免费索取的话，别忘了早晨8:30之后赶快拨打电话，因为我们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免费索取热线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节目主讲医师张正。随着年龄的增大，在生活中有时我们会感到疲劳乏力，下肢脚脖子周围有时出现浮肿，登楼梯、上坡、快步行走或跑步，干一点体力活出现呼吸困难、费力和短促。有些人常常在夜晚睡眠中被胸闷、气急而憋醒，很多人以为是自己的肺部呼吸或者肺换气出现了问题，其实这是我们的心脏功能下降的早期表现。主要原因是心脏受到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心脏瓣膜关闭不全、心律失常、冠心病等疾病因素的影响，导致心肌组织发生了纤维化，心脏的收缩或舒张功能下降，进而出现了以上症状。养生保健降解吸收心肌组织的纤维组织，是我们消除以上症状、增强心功能、防止心力衰竭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保健手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贺云主任，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节目。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北京文艺广播小说联播栏目2018开年首播长篇小说《芳华》。 1977年那个初秋，刘峰被我们逐出了红楼。在他临行前整理行李的那个夜晚，小曼爱上了他。 缅怀一代人的青春，致敬一代人的奉献，敬请关注1月13号《芳华绽放》FM87.6，每天中午12点，小说联播。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劳动托起中国梦》，杨晓光、郑华作词，朱培华作曲合唱。